22:0623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7号周二晚上立秋之后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 对，一个真正贴秋膘的日子，所以上来用一首南方女士给大家贴一下音乐上的秋膘啊。这首歌曲就叫《这座城市》。 听完耳朵就开始胖，对吗？ 不是，你这个局部胖点行，听完整个身心都丰满，这样才对啊。 但是有些就是身材已经略微发福的朋友就不太希望那个样子了 啊，他们少吃就行了啊，但是多听一些精神上的产物啊，还是比较利于自己减肥的。 今天晚上呢，我和叶谦呢真是随意的合了一张影哈。这个本身呢，我今天是不太想照相的哈。 嗯， 但是我一看 那大板牙 呢， 大字牙跟这儿干嘛？大字牙， 就是我觉得你的神情让我惊讶到了。 我这神情很正常啊。 就是他吧，突然间进来觉得直播间有点冷啊，所以呢就把导播的衣服啊，也是放了很久的衣服拿来了，穿上了。 穿上以后，哎，立刻这气质啊。办公室主任 还是那个鞋帽部的哈。 嗯， 我说你今天怎么拍照啊？我原来只想拍他自己了，他说就这么拍了。我一看他这么拍的话，就显得整个节目的这个年龄段哈，以及这个年迈感哈，就都出来了哈。 是吗？ 我就想算了吧，我玩个小调皮。 哎，我觉得那导播的衣服还是挺年轻的呀。这么说吧，导播穿上这衣服不怎么样。不是什么年轻的样子，不年轻样子咱暂且不提哈。我穿上以后，哎，立刻年轻了。 可是您这表情怎么那么浓重，那么凝重，那么感觉好像是对这个镜头有很多话要说的样子。 因为我是学这个礼仪的这个表情，就是礼仪学院，你看主要你要注意我那两只手。 对， 我那两只手是礼仪的，你知道吗？ 是，哎，他那两只手的垂感哈。 对，垂感，礼仪垂感，然后这个眼神要那个要自然，要望穿秋水般啊， 是 要眼若秋潭， 和夏天里的他完全不同。 对， 今天呢我们呢绝对是拍了一张哈。哎，自从有了美颜又有滤镜，其实化不化妆也就无所谓了哈。 是， 所以我呢就也没涂口红。 其实主要不，你涂不涂口红没，就都敌不过你那个大字牙。 我就是因为没有涂口红，所以我就这样一下子，要不显得嘴唇的颜色不够红润，是吧？ 今天可以看到韩大牙的真正风采。 但是我的牙很白呀，对吧？ 韩大字牙。 这个呢，大家可以登录新浪立微博看一下啊，毕竟久违的合影啊，大家呢在立秋的晚上搂一眼。 好，立秋了。 对，我们也欢迎1612红。虽然说从温度上、体感上都没有觉得秋天真的到来了，但是呢，从今天啊21:31开始，秋天打卡了已经啊。我已经上班了。 开始吧，还能游半个月泳啊。 还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I don't know 你去哪里。虽然不曾怀疑你，还是忐忑不定，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里啊。 前的一首 Penny 的《你要的爱》，今年呢，因为重新又拍了这个《流星花园》，所以 Penny 呢又演唱了2018版的《你要的爱》。嗯，同时呢，这十几年你有没有要到你要的爱呢？啊，这个问题， 十几年去索爱，这也是一个 怎么了？ 比较艰辛的历程啊。 怎么了？ 看着像是不像是就是能成功的，因为我看过一个叫什么我听说过一个叫做求爱101次求爱是吧？ 嗯哼， 我就觉得那个肯定是特苦的主，这苦主求了100多次不行，等于是，那就。可以就是简言之就是求了100次都没行。 感情里的成功与失败哈，从来不是泛泛定义的最终走在一起啊，或者是怎样怎样， 是 冷暖自知的哈。所以呢，人家101次，人家10001次，人家愿意，懂吗？ 因为你这活不到那求到10000多的那次， 咱一年一生3万多天呢哈， 活不到，这是被求的那人活不到， 这是自愿自觉心甘情愿的事情。就像晚上当个红人啊，当一个男左女右的红人，2个小时必须得和我们在一起，不能睡觉。你说这事儿是不是得心甘情愿？今天晚上形势非常好哈，这么快就有红人了， 一片大好， 非常好，而且呢，甚至还有2-3个人一起求红呢。 是啊， 小瑶瑶0109脱颖而出， 你看这小肉嘟嘟的名字。 对，小瑶瑶0109脱颖而出。 对， 他想当红人，好啊，这个立秋版的红人哈，也是很有这个彩头的。希望你呢跟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不要像昨天晚上那个一杯橙汁儿哈，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半杯了就没了啊，走掉了啊。今天晚上你的任务就是120加。话说啊，今天呢是立秋，昨天晚上我们就说过要啃秋啊。 这告诉说一家人围着一盆西瓜跟那儿啃的，就是他啊。 对，啃西瓜、桃子、瓜类，还有就是要吃一些荤类的哈。 对， 让自己呢饱饱的来面对这个秋天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天气凉了，人自身一定要需要一些热量的补充嘛， 那是 对不？所以夏天里啊，苦夏被折磨的情绪啊、身心都不愉快的朋友，好消息来了！ 哎， 因为秋天到了，即便现在水星逆行， 还有些闷热，即便现在 金星逆行，木星逆行， 哎呦我， 六星逆行啊、哎！这目前这局面相当之逆哈， 是不是轨道搭错了？ 是， 谁管天庭这点事儿了？ 就属于。老天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既定的轨道哈、 这几天 一段时间他就想倒着走啊，倒着走呢就是让你们往回看一看曾经啊，让曾经遗落的人事儿，还有一些自己没有重视的东西又重新回到你的生活里。这个呢是积极的一面，当然消极的一面就是他可能会在逆行当中带来一些可能是不顺畅的东西。 你说我就是有一点挺奇怪，因为比如说木星吧，他们都有自己的卫星， 对 吧？对，围绕自己的就是他的木卫一、木卫二，就他木星自己要是逆了行，这木卫一、木卫二、木卫三他们怎么个转法？ 哎呀，这个说来话长哈、这个我们先放一放好吗？您就记住，作为一个地球人啊，作为一个在这个 是他不能全逆吧。 就是守住自己安心好吧、安心啊。 Store. I found a cute dress and then hanging on a damp brick wall. jacket. I'm gonna wear it at the show tonight for sur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告诉我你今天怎么过的 Tell me about your day， 是告诉我你今天怎么过的， 对，告诉我您今儿怎么样啊， 就是很关怀一个人，对吧， 是，对对对，跟我讲讲你今天怎么样， 我 对 吃饺子啦， 这意思就是 Tell me about your day， 吃肉了，吃西瓜了， 我这上来问你今天 吃了酸奶， 你全吃啊， 吃鸡蛋啊， 今天确实是啊，一聊在中国如果说 Tell me about your day， 那么 today那当然是一个 delicious food day， 对吧？全是这种美味 day， 对。 当然，你这个问题抛出去之后呢，有的人会不太想跟你聊，就会说还好啊。 还好，那是就是根本就话恐怖的话题终结者。 对，就是说对谈话没什么太大兴趣啊，因为你这个问题太大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他可能过得不好。 这一定要看就是你与。访问者之间的关系，要是搞对象的哈，两个人是恋人关系的话，那肯定滔滔不绝， 对不对？怎么样？ 就是想你喽，就是不同的那个版本， 这个、 对不对？你闲着没事问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跟你什么关系啊？对不对？ 跟你没这层关系的人，他也问不出这话来。 主要就是说，看我有没有时间陪你聊，对不对？ 你没有说半生不熟的人上来告诉说您今儿怎么样。这是一种有点请分似的这个问话了。 当然，更多的还是关心你的人哈。可能你这段时间情绪状态啊有点低落哈。我刚才也说过了，最近呢，水星逆行那就不用说了。这个水星一年逆三次哈，大家也知道它的威力是最大的。剩下其余的呢，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让大家就是 小心小心，当心当心再小心。 另外就是有许多其实在你的生活中犹豫挣扎甚至也摇摆不定的事情，也许这段时间是做决定甚至说你的某种力量某种这个心气儿最足的时候 啊， 你懂吗？所以你可能一下子想通了，茅塞顿开了 啊，也有这个功效。 对，跟你讲，逆有逆的妙，逆有逆的这个绝，对吧？你也不要一味的反感他啊，不要说走开走开走开。 我怎么觉得你一直在说外地话？逆有逆的妙，走开走开走开。 没有，就是以一种比较平和的姿态来面对他吧。同时呢，也在这个期间检讨一下自己的一些过往的行为， 哎， 对不对？ 一个月呢，慢慢检讨吧。 8月19号，而且我们也说过，就是现在也还是二伏天嘛，说它还没有就是到三伏天，尽管立秋了，但是在温度上并没有绝对的有秋意，对吧？ 秋老虎大家都听说过吧？就是又能把你晒伤，又能把你晒黑，又能把你晒晕，甚至能把你弄中暑的一种天气情况，就叫秋老虎。 可是我觉得哈，就是前几天啊，以及这几年的前几天那种状态下，大家好像都已经练就了这种啊，对待这种炎热高温的时候该怎么面对，对吧？ 对， 这个状态已经不同了。小瑶瑶0109，我们的红人，他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他说，我和瑶瑶啊，是2016年在情歌暖心会演唱会的时候，等丽姐返场的忠实听友。2016年的情歌暖心会， 2016年，对你来说应该不是记忆很遥远的一件事情， 就是2年前嘛。 是啊， 这是北京乐广播的一个情歌暖心会。 我记得那天你穿着小裙儿，你 没有你那天。 对，我但是你跟我说你那个要穿那个不常穿的小裙儿。 对啊， 特地弄的一身小裙儿过去的。 我跟你讲，叶谦这么多年来，别人不知道我，你肯定知道我，就 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这个温度，你告诉我能穿裙子吗？ 那肯定没有看你多看你几眼小裙儿的那个眼福啊。 就是你大半夜这屋里这个空调，你能穿裙子吗？就以至于我已经开始对夏天穿裙子这件事情，觉得好像除非在海边，就已经好像很遥远的事情了。 对， 就是因为你老是在这个空调房工作的话，这个腿真的是很冷哈、 啊。腿？何止腿啊！我他妈心冷。 哎呀，都这么多年了，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啊？ 对对对， 我一个女子我都能忍这么多年呢啊！哎呀，来我们听一首歌吧， 听一首热带的歌曲。 听完它，我们到第二时段去哈。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啊，是来自你之前听过的唱《成都成都》的赵雷啊， 还是真的是热情的那种，怎么说，热带雨林般的风格。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彩虹下面》，就是人感觉都在休假的那种， 是 很休闲的姿态哈。第二时段见喽。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桅杆，夕阳目送我离。船才能开向的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正在把我召唤，这里有与世无争的娇艳，娇艳的花开满山间，雨后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方向 营销哪家强，找爱奇艺啊，麒麟神算爱奇艺效果推广打造娱乐全触点营销理念，助您实现品效双赢。8月8日世界他照2018爱奇艺效果推广中国行就在中国大饭店，详询400850717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立秋晚上第二十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 立秋之夜好，我是工作男子叶谦。 师弟，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到了1612红。他的名字叫小瑶瑶，0109。 其实只要记住小瑶瑶这个字就行了。 是非常可爱的女生啊。 对， 今天晚上呢，拜托你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下班，然后希望你完成120条的工作任务。 对，也不能就是真的强求你哈、一是因为你要看你自己真的是作息时间，也实在盯不住，你别那样。第二呢是，如果说你被浪给拍了啊，那我们也不能强求，忽然您就禁言了，有的时候是会莫名其妙被禁言的啊。所以那个祝你好运。你姐啊，说一下你姐今天，韩美，对，她姐姐，她美丽的姐姐，美丽的耀眼的姐姐啊，韩美，她昨天买了2株这个含羞草。结果今天啊，这个人要差评啊，打电话要跟人老板啊，这没完没了啊。为什么呢？他打电话说，哎，我买你这2株含羞草，哎，我怎么碰他们都不带合叶子的啊，都不带害羞的，我买它干啥？然后呢，老板说，哎呦，大妹子，你买到的这个含羞草是你怎么碰它都不合上叶子吗？那可不咋的，要不我得给你差评啊！哎呦，我恭喜你啊，大妹子，你买的这2株含羞草是最不要脸的那种，非常珍贵，全世界就这2株了。 这也难怪，什么人买什么花呗。啊，这就让你姐算抄上了啊，你姐算抄上了，这值了钱了啊。好，该你了。 一句不想多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有一种修养叫不说。人活了一辈子，人生会经历过一个这样过程，在很小的时候先是牙牙学语，长大后寻思着能言善辩之人在社会上吃得开，就想着希望自己能说会道，舌战莲花，最后经历了很多事情，又想着去学好不说话。事实的确如此，正如海明威说的，我们花了2年学会说话，却花上60年来闭嘴。说话这件事儿，那是一辈子都在学习的事儿。一，不说闲话。流言蜚语好似散的枪弹，常常可以击中目标，有时流言比瘟疫的传播速度还快，比子弹造成的伤害还大。不在别人背后议论长短，逞一时口舌之快，往往会给他人造成无法预估的伤害。我所在的公司的同事陈强的业务能力着实是出色的，经他手的工作都能完成得让人满意，但是公司的其他人却清楚地和他划分界限，工作合作是一码归一码，但在朋友交往上对他却是敬而远之。有一天，另外一个女同事英子刚在她家跟她老公吵完一架回来，公司跟我们几个平时玩得特别好的同事诉苦，她心情不好，生气不过说了一句气话，说要跟她老公离婚。我们在场的人都很明白，这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没想到隔一天，陈强不知道怎么的就把这件事儿传得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三人成虎，其他人都以为这就是真的。公司里有认识英子她老公的好事者，特地跑到她老公的公司打探这件事情，她老公以为英子兴起了离婚的念头，气得火冒三丈。本来两个人就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中，差点因为这个流言又火上浇油，后面是知道真实情况的其他同事在中间充当了和事佬，这件事儿才没有闹得不可收拾。英子后面怒气冲冲地质问，为什么四处胡说八道啊？陈强讪讪地笑说，哎呀，我只是找个话题聊，也没想到后面越传越走样了。有时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人，我们把对方当真心朋友倾诉秘密，对方却把我们的痛点八卦当谈资。君子慎言，懂得说话的人让人如沐春风，不懂得说话的人如明枪暗箭使人受伤。流言止于智者，有时不说也是一种智慧。二，不说丧气之话。林子是我合租的舍友，有一次他早上化完妆兴高采烈地出去跟朋友聚会，晚上回来的时候，我看他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就问他，早上我看你出去都挺有兴致的，怎么现在愁眉紧锁的样子，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他坐在我旁边支着脑袋叹了口气说，哎，出去一趟回来觉得世界都变成灰色的了，负能量比病毒还蔓延得快。然后她跟我说起了她的闺蜜跟她见面的事情，她闺蜜在现在她上班的单位已经待了2年，有无尽的苦水，既吐槽领导的无能，又反感工作的枯燥无聊，一直在跟林子抱怨工作的事儿。林子一开始也不觉得有什么，毕竟工作十有八九不如意，抱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出于朋友的好意，林子也尽量的开导他，但后面林子发现不对劲了， 林子想办法去开导她，她闺蜜又找出一大堆理由反驳。她闺蜜埋怨领导总是忽视她，林子开导她要把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展示出来。她闺蜜吐槽工作消耗她的青春，消耗她的精力，林子安慰她调整一下心情，或是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林子说她到后面已经无可奈何了，觉得她闺蜜只懂得抱怨不去解决，真的是无济于事。她认真地跟我说，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帮她的忙，但是她那样子不是来寻求解惑的，更像是找个人一起承担她的痛苦。人生实苦，每个人生活都不易，自身的担子已经够重，没有人有义务去额外承担你生活中的苦难。有苦自己咽下，不抱怨是一种成长。当我们处于低谷时，我们寻求我们身边朋友亲人的帮助，但朋友是用来分享喜悦的，家人是用来保护的，他们都不是我们倾倒垃圾情绪的地方。三，话不说满，世间很多事儿自己心里明白就好，没必要说出来。有一些人自己的眼睛能看透就行，没必要戳穿。做事是十分力气，吃饭七分饱，说话要留三分余地。在大学社团文艺部当干事的时候，有一次几个部门的干部加干事出来一起讨论活动的策划方案。开完会后，平时社团最活跃的李辉提议去广场 A 吃一顿好的去犒劳自己，然后再去开最大的包厢唱歌。张宇也是我们一个部门的干事，但那边踌躇了一下，支支吾吾地说，我还有点事儿，你们去吧。我们同部门的人都知道张宇的困境，本身家境不好，经常白米饭浇一下汁儿，加一个蔬菜就完事儿了，再加上他母亲病倒了，在花销上更是节省。平时聚餐唱歌等娱乐活动，张宇都尽量不参加，我们自己几个人约他出去聚餐的时候都借口说有人做东了，其实暗地里帮他那份恩义了，但从来不会把他家的事儿挂在嘴边。李辉拉住他，似乎很大度地说，哎呀别扫兴嘛，你的那一份我帮你出了。然后一边还热心地跟其他部门的人解释道，他家比较穷苦，他妈妈得了重病住院了，生活费都不够。其他部门的人都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张宇，李辉以为他一片好心，却没注意到张宇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张宇直接甩头就走了，丢下一脸愕然的李辉。季羡林老先生说，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有时候自以为的善意才是最大的恶意，自以为的真知灼见才是真的愚昧。会说话的人懂得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拿捏得度。真正有修养的人明白沉默自有其力量，有时说的再多不如不说，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说与不说之间蕴藏着大学问。有三寸不烂之舌，能说会道固然好，但是能把握说话的分寸，分场合分对象，不逾越不唐突，则是又忌讳又则又是既见智慧又见涵养的事儿。不说是明悟了人情世故，是沉淀下来的圆润智慧，不说是懂得去换位思考，言语间都是给他人满满的善意。与会说话的人相处总是舒服的，如沐四月春风，又像感受着隆冬壁炉旁的暖意。愿往后我们的一言一语都如清晨打下来的那一缕阳光，温暖你我，让我们都成为言语中 别人觉得舒服的人。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在今天晚上暖文章之后呢，我带来了一个女生翻唱的版本。 就是就这么两句哈，没有说让整个歌都唱得特别饱满的，因为你这个暖文章也是让人家感觉是听完了上不上下不下的。 这个 不是说你演绎的不好、啊、 晚上暖文章就是讲说话的艺术。 对对对，这个真是很难拿捏，因为说的时候你不知道，你首先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你不知道你旁边跟他的有什么微妙关系，所以你有的时候说话会说错话。第二呢，你以为就是你最后一个那个情况，你以为你说的都是向着他的话，其实在整个环境大氛围下你说的都是让他难以那个难堪的话。 你这么明白、 难以担待的话， 为什么在我放完这首歌之后你上来就说怎么唱的好像没唱完一样？ 这就我就是你文章里那种人，我就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 就是。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是意犹未尽啊，觉得很好听，对吧？他用女生的那种轻柔的感觉演绎了这种，能如果再重逢， 就是一个 再见面的那种美好的感觉。 如果能再重来一次是更好的。 对啊，所以有些东西呢，如果他能放出去再回来，才真正是属于你的。我们都不是天生能说会道的人，对吧？ 对， 即便是你做这个职业，你可能也会说一些别人不爱听的话。有一天晚上你记得吗？咱俩聊到北京国安啊、聊到这个球队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已经在言语当中很控制了，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中立的，我不是谁的球迷，对吧？ 有国安的小朋友不高兴了 是吧？ 是其他的祖国各地其他球队的朋友 啊 不高兴了、 哦、 然后给我发了私信、 哦、 然后就说你不要以为只有在北京的听友，只有国安的球迷在听节目。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脆弱的小玻璃心啊、 哎、我当时就是说，因为国安这段时间球势比较好，然后分数比较靠前，我们说特别过分的话了吗？其实也没有，但是呢人家有立场，对吧？当你想到有人有立场的时候呢，这个话语可能分寸感拿捏起来就要更慎重了。在此呢，我也向祖国各地的球迷们哈说一声抱歉。可能那天晚上呢，因为我旁边这位哈是老北京人， 不是，主要是我穿了一件那个 国安的球衣， 国安的训练衣、 我喜欢足球，并且我觉得生活里哈热爱足球的人都是很真性情的人，对吧？ 对， 我相信你也不会真的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节目了， 我以后再也不踢足球了。 没有了，其实我们都是一些情绪使然的性情中人哈。好吧，这个时段的暖文章冷笑话都已经奉送完毕了、啊，现在听一首 来自 嘉宾带来的歌曲， 来自 Sister 的这首歌叫做我带你妈妈出去玩。 爸爸呢？ 我 爸爸去哪儿了？ 我断你那，我 take your mama out。 第三十段见。

就说。 23:03: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8月7号立秋后的男左女右第30段，我是女右韩丽。 对，这种立秋我们已经过了11遍了，在男左女右的空间中，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严格的说，今天呢是男左女右陪伴大家的11年又22天。 对，所以当年我们从2007年7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临近立秋的那个步伐，然后我们刚开始没俩月，没一个月吧，就立秋了。 秋风扫落叶。 对，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秋风瑟瑟中开始了。 对，当时还是23:30，只有一天的尾声的半个小时，然后加上新的一天的一个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哈。 对， 初相识的时候，然后从2009年才整齐划一的周一到周五的。周一到周日的晚上10点， 有点意思。 直到2017年，我们才变成了周一到周五的晚上的10点到12点。 嗯， 这些清晰的脉络呢，都是我们和大家一起走过的日子和时光。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红人就是在外场，我们会选一个听众啊，在这个微博上和大家互动，营造出这个老节目的啊，这个繁荣景象、啊。 老节目，我们也有小瑶瑶。 1612红，他的名字叫做小瑶瑶0109、嗯、 特别给力啊，才节目进程到一半就已经126条的相互的留言了 啊、对，此女子呢应该是做妈妈了，因为她的头像后面有一个小宝宝哈、 嗯、跟她一样就是特别可爱的那种形象，那是阿拉蕾的母子俩那种感觉。 是因为她的微博内容里也涉及到了这个小家伙啊去幼儿园呢，所以坐实她是一位母亲。 是， 这位母亲呢，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284位人士啊，最新关注的是 应该是宋仲基是吧？ 贴吧官博啊， 嗯， 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帅哥呢？哎，还真不是嘞， 对，是一个 无限音乐 咪咕， 哎， 咪咕， 也是一个很热爱音乐哈，对这个方方面面的都是还。不以自己结婚生子啊而去忽略，还是一个少女心十足的妈妈啊，挺好的。 这怎么挡不住？ 今天的这个嗓音状态，已经有朋友发这个留言了。 是是是，有抱恙啊，忽然就是溜三样了。 祝您早日康复哈， 也没多大病， 不行就一家歇两天， 没事 好，毕竟也是奔五的人了。 没有。 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翘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 上了床，我含泪一步一停地回首凝望，我能爱是人世间最遥远的流放，但不能不爱是最快乐的捆绑。 虽然情歌还在唱着爱与不爱，缘分深浅，这些永恒的话题，但是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还是很朋友式的诉说聊天的调子哈，来唱这首《最暖的忧伤》。黑笔田馥甄在唱情歌的时候，确实有他自己的一套。 你要是以前是个那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是个真会唱歌的人，那你就幸福了哈。就是他跟你分手了以后，他也许在哪天或者某个电波中或者某一个那个专辑中，还给你唱首歌呢，还给你唱一首你们俩曾经的故事呢，多有意思呢。 那 Taylor Swift 不就这样吗？ 对对， 他唱了， 他就靠这唱 的， 对，他就靠这主题呢。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有时候外国人活得比我们洒脱啊，比我们这个真性情， 没别的灵感，全是出自这个。 哎，你想，如果有的男士觉得跟他谈恋爱就会面临着这种，也许两个人分手就会成为他故事中的主人公， 我 就 变你词儿了，我 人人都不敢谈了。但是你想，在爱面前啊，在这个情绪感觉到位的面前，根本不管那些事情， 是 吧？ 我承认这世上这是能吸引我的这个就是有幽默感的女性不多哈，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喜剧演员基本上你想吧，喜剧演员就很少有女，但是 Taylor 她有一种就是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让我感觉到了，她还真是在我眼里有点像那种唱歌的里边最喜剧的那种人物。 的确哈，就是一个人要是具备这种幽默的天分哈，或者说幽默的智慧，的确确会让周围的人啊觉得他真的太舒服了。 嗯， 我有两个好朋友，我觉得都是那种挺冷幽默的 啊，就是女生她一定不是那种很张牙舞爪的那种幽默，对吧？ 对， 那种说相声的幽默 是， 但是她会时不时的冒出几句来让你觉得很好玩。 刚才说这个问题的群里边有很多朋友说，这女性的这个最大的幽默感，其实能接收到的那种信息，能认可的，其实就是在小品演员里边， 对， 还是 OK 的哈，或者是 像比如像贾玲哈， 你们二人转的这个里边的男女搭子里边，这种感觉 玛丽 可以的 啊，这两年就是大家能够想起的， 嗯， 很容易给别人带去快乐的这种女子哈。 对， 说这番话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一个朋友家的床单啊。 嗯， 我们的红人小瑶瑶0109， 是他这个床单旧了，还是你本书旧，搁在一起旧一起了， 做成了做旧效果哈？ 对， 还是孩子拿他垫了什么东西啊？ 好家伙，都你们都拿着他去郊游了还是怎么？ 看了很多遍啊，我只能这么很乐观的以为，他说李，这本书虽然不是签名版，但是绝对是我的书柜里爱书之一 啊！你包书皮儿。 谢谢你啊，2014年的一本老书了啊，在你们家里呢还成为这个非常愿意再翻的翻动的一本书哈。 2014年，你想想，现在这专辑半年过后就告诉老专辑了，更别说一本书了。但是书呢， 对， 书你如果是名著的话，永远不会老呀。 可我这根本不是啊，是吧？毫无疑问呢。 嗯，对， 就是再过10年它也不是啊，但我确确实实讲了很重要的12年的广播经历啊，那个时候还是12年， 你 很短的， 有望成为著名滞销书啊。 现在怎么说呢？滞不滞销不知道啊，反正4年多了还有卖的， 著名不下， 我也真的是服了哈， 著名不下架。 当时因为它是我有一个叫预购嘛，对吧？ 嗯， 所以在预购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各个这个书商啊，已经把它都买回去了，就是自己有信心能卖掉它啊。就是买了很多，但是谁知道呢，现在还是卖得很缓慢啊。 这不错。 于是乎呢，大家就是如果上网上寻这本书的话，还是可以寻得到的。 说这一本书不下架，一直有着在货架上的这种机会，它也是一种喜感。而且拿出来你这个照片也确实是封面，你看它永久的气球，然后坐在一个就像马戏团的那种感觉一样马上马戏要开演了那种感觉似的。 请记住我的这本书的名字叫 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 4年多了，他还在未来呢。 哎，unfortunately for Unfortunately Food 来自 Jack Johnson， 就是遗憾，犯傻。 人家叶谦都二娃老父了， 不信啊， 儿子都百天过了吧？ 过了。 世界。She knows what everything's about, and when anybody doubts her or sings songs without her, well, she's just so She knows the world is just her stage.And so she'll never misbehave. She gives thanks for what they gave her, and they practically made her into a But she's the one that stumbles when she talks about.The 7 foreign films that she's checked out. Such a fortunate fool. She's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She's such a fortunate fool. She's just so Fasciente 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 在夏天里很容易被大家想起的，来自五月天的《知足》。那我在这个夏末，2018的夏末哈，与大家再一次分享这首2005年的歌曲。13年前的一首歌。 其实零几年的歌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晃而过，然后都是大批量的生产着，其中好歌无数，然后就这么一路听过来了。 其实现在也是新歌的这个发行量也非常的大，每天我这个做功课的时候都会听很多很多新歌，但是能够一耳让你记得，然后想把它分享的，觉得各方面都非常成熟完美的，真的特别特别少。 嗯， 哎呀，这也是可能所有人都在努力哈。 音乐工作者是 对音乐工作者，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写出一首一生中的代表作，对吧？ 对， 希望这个一下子不敢说窜红吧哈，但是能至少让别人觉得副歌部分朗朗上口，对吧？ 就是你，他有很多音乐工作者就是感觉生不逢时啊，但其实没有。你比如说 Beatles， 他们也没有怪过自己没生在莫扎特年代。对吧、他们说哎呀，我要是生在莫扎特年代，那一些小音符被我一玩转，我们四个就是当年的莫扎特、贝多芬啊，就是什么什么海顿，这人家没这么赖，人家照样在自己那年代写出了什么，写出了 Yesterday， 写出了 Hey Jude， 写出了 时势造英雄， 对，然后就是传颂非常非常广的那种金曲。然后你现在你也不能赖自己没生在 Beatles 年代啊，他们把和弦都玩够了，他们把旋律都玩得够不够了，我可写不出，他我再怎么写也套不出人家那圈了。没有啊，你自己可以啊，你再试试啊，人家也没说赖原来的没生在莫扎特年代。 对、现在其实有些新歌呢，副歌部分还是很容易被人记得，也觉得很好听。 对， 但是作为一首完整的歌曲哈，你推荐给别人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从头到尾情绪很连贯的一个选择。 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些某视频里哈，它会用最短的15秒、10秒把这个最精华的部分摘下一颗星星给你，摘个月亮给你，摘个太阳给你的， 这就够了。 对，就是一下子你觉得满满的，特别的富足。但实际上生活它是一个摊开了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哈，就像一首歌一样，它是一个很连贯的从头到尾的东西哈。所以你就听听这老嘉宾啊， 换了一种风格的东西呢， 就有可能就会异军突起。你比如说在电子乐开始盛行以后呢，并不是电子舞曲那种盛行，就是用电子来描述自己的奇奇怪怪思想的 Air 算一个啊，法国的二人组合 Air 算一个、他们并不是说用电子这种手法一直的一味的在去玩舞曲，他不会那样去做。那现在欣赏一首 Air 的 Radio No. 1 第四十三届。这个 Air 是唱歌之前是有很多这个铺垫，对吗？ 你看这种风格，对吧？让你就记忆犹新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可能 是水逆， 我哪知道？他 木星逆， 他可能到不了金曲阶段了啊，到不了了。那怎么办呢？咱们再来一首 Air 的啊，待会儿在第四时段 歇着啊，有我呢啊。所以说直播的最妙的之处就在于你可以立刻听到所有的哈。突发的事情 是是是，刚才艾尔想给大家唱一首歌也没唱出来，没唱出来呢就先闭掉。 在一起11年了、对吧？听友们对于这档节目的包容性，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像朋友似的理解了。 谢谢谢谢 ，Radio Number One 没能成为 Number One， 给大家送出来啊！现在听一首稍微安静一点的歌，让我们转个身，第四十段见。 对，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的》。10年，第四十段见。 我是微弱的萤火，你是孤单的光点，飞舞夜空中，一次次旋转着脚尖。因为曾和你遇见，青春才如此特别，微光的尘埃碰撞出灿烂的黑夜，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我们曾交换彼此的时间，一起分担眼泪天和线，谢谢你陪在身边，谢谢时光曾惊艳。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等你出现，就像光和光交汇，在无悔青春最耀眼的瞬间。熟悉的音乐像灯塔一样指引我们回到从前，虚拟的地点却有真实的想念。昨天我们曾笑着流泪，却闪光的脸。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 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主要降水时段在今天后半夜到明天上午，外出请您带上雨具，降雨时段出行应当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预计明天早高峰时段会受到降雨影响，请您合理安排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中雨伴有雷电，南转东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3:32:37，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二的晚上，一个立秋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嘉宾叶谦。立秋按说应该是凉爽下来了，但是没那么立竿见影，今天仍然是还是比较闷，还是比较湿度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在秋老虎的日子里防暑降温。 好的，23:33: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 FM97.4 兆赫，收听这一档从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风雨无阻陪伴大家的夜间广播节目 《 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电波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永恒的东西，因为很多东西都留不住啊，甚至包括就是几千年能留下来的，你看就是实质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敦实的，也就是金字塔是吧，狮身人面像、长城，这些就是说那也被蚕食风蚀的，就很厉害。但是据说啊，据他们说啊，据科学家们说，电波是永远可以在空中飞舞的。 说到这里呢，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哈，估计有些小伙伴也看到了，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他很喜欢跑步，对不对？ 对， 他曾经写过就是我在跑步的时候听什么音乐，然后你知道吗，他真的做了一期电台节目，就真的做了一期电台节目，然后有他的声音，然后今天呢就是一个公众号在转这篇文章， 对， 他的开场白，他推荐的每一首歌，就是那一刻你觉得这个作家是特别鲜活的了，就是你原来看那些书， 你知道他喜欢听什么歌了， 甚至他给人传递的一种概念是他是为了听这些歌而去跑步 啊， 就是这么多年来支持他能够这么就是 非常非常愿意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是他喜欢在跑步的时候听这些歌曲。 这也可以理解，嗯，我是为了喜欢这个酒馆的，那个什么什么酒而去的这个酒馆，这是一样的道理。我是为了吃这个菜，喜欢吃他们家的面而去到他们家去喝的酒，这是一样的道理。 对，而且就是他的声音听上去还真的，就是那一刻觉得他很可爱，你知道吗？ 磁性吗？ 嗯，他会说晚上好，我是村上春树。 嗯， 他也是做晚间节目的，然后他的第一期节目就是他的跑步音乐， 做了个晚间的跑步音乐， 有一个小时。他今年69岁了，但是在听声音的那个状态，觉得真的像30多岁的小伙子。 那经常锻炼就是这个结果呀。 嗓音带着点沙哑和低沉，但是充满了活力和幽默感。而且他推荐的这些音乐，我估计你都特别喜欢。 是吗？ 就都是60年代的。 哦， 就是很早。就是他这期节目里，我听完新的作品非常少，基本上全是。 因为他是听那些歌曲长大的过来的那一代人嘛。 就是一个作家，然后推荐他的喜欢的歌曲，然后那一刻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哎呀，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把我喜欢的作家，当然了也是爱听音乐的哈，或者是 对对，他毕竟 音乐人对吧？ 对，他必须得跟你聊起他喜欢的音乐了，才能做下去。这 是，而且他坐在我的左边，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当一个不存在的人，你懂吗？ 那你得说话呀。 我不说话 啊， 我来帮他放音乐，然后他就在跟大家说话，然后顶多我会中间报个幕而已，就是感受一下那样的电台节目哈，也是很不同的。 那多没意思，他一个人万一他不知道走向，他不知道怎么 聪明人应该都是上手很快的，对吧？ 嗯，听听啊，聪明人做的聪明乐队做的上手很快的歌曲，来自 Snow Patrol， 这首歌叫做 Somewhere a Clock is Ticking。 而且我相信所有的就是愿意推荐音乐的人，他们都喜欢在晚上推荐， 嗯， 对吧？因为晚上大家都不用上班，有很多的这个真正闲下来的那种状态来听。 That I never understood,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You can't leave, you can't leave.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to you. Dripping off my fingertips,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Wage your war, wage your war.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Another soldier says he's not afraid to die.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I'm scared. I'm so scared.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to you. but it's hidden far away. I could do most anything. Safe and sound. Safe and sound.下了，你走了，清楚了，我爱的遗失了，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想要放忘不掉，泪在飘，你看看你看看不到，我假装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办不到，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口红打在左脚，而你我找不到，若角色对调，你说好 子周杰伦演唱的《说了再见》。对，我们也是和这个2018年的夏天哈，在学术上说了再见。 嗯， 在这个气象学上的24节气当中呢，说了再见。因为毕竟今天已经是立秋了，它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对吧？ 说了再见。 虽然说没有量到真正的秋的意义上，但是呢，在学术上哈，已经是报道了。 嗯， 就像你这个新生报道，对不对？你还没有开课，对吧？ 啊， 你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处理一下，对吧？ 总比说了不算好。说了再见，就是明年再见啊。 对，2018的新款秋天即将呢全面来到人间。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节气的到来，都是给我们自身的一个新的开始。 嗯， 比如说，嗯，你对自己定下的一些愿望哈，8月1号实现，没实现啊。 没时间。 那立秋，你想走个24节气吧？ 是啊， 可以再来试一下，对吧？ 没什么。 再不行，咱们等秋分的时候再说，好吧？ 你一直往后吞的话，螃蟹又甩黄了。 哎，有一年我记得，你就死盯着我给你的那个蟹票， 蟹票 对吧？ 哎呦，挺好使的哈。 那些年呢，我欠你的大闸蟹呀、啊 嗯， 对，真的好像是昨天一样哈、啊。但是 没什么。倒也没什么新鲜的，因为大家说实话物资分配了以后呢， 就不止了那几天， 就是拿着当开玩笑。你要这样搁在，这要是搁在怎么说呢，80年代那真是黄金一样，黄金跳了，那就变成了，是吧、嗯、 时间呢就这样的缓缓的往前行进哈、 嗯、 然后记忆呢在一点一点的积攒。有时候真的看到大家的身影啊、或者是看到你们的一些感慨，我们也随着一起感慨。说到水逆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会把一些过去的人啊、过去的情又带回到你现在的生活中，我们就会遇到一些老听友， 对 不对？ 对， 包括今天晚上这位红人，他最初爱咱们节目的时候还是一个人，而现在呢， 哪三个人了？ 就是对对对，另一半加上娃， 对 吧？ 有的是这样的嘛。 这样的感觉挺好的、 嗯、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秋天哈也有收获吧，对不对？ 三口之家啊，其实说实话三口之家我没享受几年。 抱怨啊，要抱怨吗？ 不不不，你们可以接着享受。三口之家其实也很好的，也很好玩的，特别简单。现在想起来就是拎起一孩子就走哈、啊、这个是两个大人绝对弄得过的一件事。我是更幸运啊，现在我开始享受四口之家。好，这首歌是来自艾罗史密斯的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叫做今晚不想错过的事情。 I could stay awake just to hear you breathing, watch you smile while you are sleeping, while you're far away dreaming. I could spend my life sweet surrender. I could stay lost in this moment forever. 相遇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 秋的晚上，老嘉宾旁边的老主播带来一首非常 老的歌曲， 没有不老，带来的是一个非常有期待感、很美的歌， 那就好， 来自周笔畅的《最美的期待》。 是 这首歌，现在是很多婚礼上大家会选择它 作为背景音乐的歌曲。 那不等于说是圆满结局吗？等到了，等到那个人牵手了， 啊、 然后步入婚姻殿堂，然后再想起这首歌的时候。会让人很感动很感慨哈。 是，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就要在下面这首歌当中告一段落了。 是， 而且呢应该说是结束了哈，不是告一段落了，彻底结束了。 啊，这段落可能长一点，明天24小时以后接着见。 嗯，然后叶谦呢也将脱去我们导播的这件衣服哈。 我不给。我穿着。 你穿着明儿早上主持人如果冷怎么办？ 嗯，那好吧，待会儿脱吧。 我这件衣服是真的十足是我自己的，放在直播间的哈，定期我也会拿回家洗的一件衣服。所以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的 Loka 制作者在做今天晚上这位就是红人的照片的时候，把我们以前的照片搂出来， 嗯， 好几张我穿这件衣服的 啊、 然后 你 就各种各样了， 是，我是各式各样，我架不住我穿百家衣的， 你还吃百家饭呢。 对， 今天的立秋版的男左女右就到这里了，谢谢我们的三口之家，并且也说了丽、等着，我肯定也是四口之家听节目的、 对，恭喜你，恭喜你，预祝你，预祝啊， 小瑶瑶0109，听老嘉宾节目，与老嘉宾同款四口之家， 好， 好不好？ 也是来个 就这样了啊， 好啊，来个好字，给自己写一个圆满的好字。好，这首歌叫做《Ain't No Sunshine》，来自 Eva， 当然 Eva。 当然我们单身人士要享受自由的空间， 嗯，各有各的享受， 晚安 晚安。